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音乐最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01分，今天是星期五啦，让这种欢快的节奏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开启星期五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Friday 超展开。 每日每夜的包回忆，连吃饭都未猜到。 明明读的书不算浅，怎么长相微微超越？明明口味吃的不咸，身体却依然超越。 生活没有消遣，我就是别人的消遣。 消遣，危机就是转机， 需要启动。 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 Friday mode 很爽后，我懂我懂我懂， 疯狂下飙，哈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全刷到。 不说声拜拜， 这个眼泪大片免费，是否运气太差？地方上的客很需要各位的关爱，把我关怀。 地上行政总是便秘，外面鸡同城很便宜，发现医生学名人从不破便秘 的宿的宿命，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 EBFB EBFB， 危机就是转机，需要启动。 Friday mode 追剧加购物，手指 Friday mode 很爽后，我懂我懂我懂， 疯狂下飙，哈哈哈哈哈大笑，暴刷一波，我只爽到跳。 Ooh ooh ooh， thank God it's Friday。Ooh ooh ooh， 傻笑像三岁， 生活超展开。 星期五是非常神奇的一天， 在这一天，大家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一周的辛苦忙碌到这一天终于都可以相对的舒缓一下，然后紧接着两天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放松。当然如果说你周六周日还要上班的话，也不妨假设一下这个星期五是你一周当中最放松的一天，可以让自己的心理节奏变慢一点点。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Friday 超展开，来自于魏如萱和 J 上合作的一首新作。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这些年很多朋友都有去过，但是每一个朋友回来以后都说，哇，这个地方太棒太美太值得一去了。说一说哈，这里呢有世界七大奇迹当中的两个。来到这个国家呢，可以看到有古希腊罗马文明，当然了，很多人来到这里也是冲着热气球去的，据说在这里坐着热气球看日出或者是看日落都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是哪里呢？三个字应该挺好猜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买一个冰淇淋，踏上我们今天的土耳其之旅。 Hello， 我是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乐器的《土耳其刀的马赛》。 小商贩已经开始吆喝起来喽！你想要什么味道的土耳其冰淇淋呢？ Come on，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在音乐跳和听也可以跳 Locking， 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这个空气和弦这个气氛因为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宾还能凶杂技，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年轻的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到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谁说爱唱歌 周杰伦《土耳其冰淇淋》。土耳其冰淇淋呢，也是堪称世界上最坚韧、最有嚼劲儿的冰淇淋。也有人说呢，土耳其冰淇淋是会飞的冰淇淋，是唯一可以用刀叉去吃的冰淇淋。所以呢，很多人说吃土耳其冰淇淋既快乐又感觉到非常的幽默。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在土耳其吃过土耳其冰淇淋啊。我曾经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吃过土耳其冰淇淋，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特别的。如果你曾经在土耳其吃过的话，不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泽华是我，分享一下你在土耳其吃土耳其冰淇淋感受是怎样的。 吧， 来到了土耳其，首先我们要去的第一站呢叫做格雷梅。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因为来这里坐热气球是最佳的选择。这里的飞行条件呢可以说是非常优越的，从热气球上我们可以俯瞰这一区域的景色，可以说是四个字，蔚为壮观。当热气球和太阳一同慢慢升起的时候，清晨第一缕阳光呢洒在造型各异的仙人烟囱檐上，整个热气球上的人这个时候会一同欢呼，那个时候你会感觉整个环境哇太特别了，你一定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此呢，格雷梅也是全世界最好的热气球旅行地之一。不过坐热气球还是要跟大家说一点小小的 tips 啊。首先第一点，现在是四月份，哎，五月份了。每年从四月初到十一月末的时候呢，是坐热气球最好的旺季的时候。另外呢，热气球之旅，各位要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就要起床了。然后，热气球公司的工作人员会从酒店接你到热气球起飞地，行程呢大概会是一个小时左右，高度会是1000米。此时此刻，所有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很大的热气球上，然后呢缓缓的升起，我们可以看到日出，这一切非常非常的美。我们乘坐的热气球是 Red Balloon 红色的红气球。气球 Red Balloon， 来自于 Charlie XCX 的一首歌曲。 之前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疯狂外星人》，如果你曾经有看过的话，这首 Rebello 呢也是收录在了这部电影当中作为的一个插曲。那部电影呢也是非常厉害哈，原声带当中请来了很多的非常厉害的歌手来去给他配音，比如说有 Rihanna， 比如说有 Jennifer Lopez， 比如说还有 Charlie XCX 等等。如果你曾经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的话，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一部合家欢的影片。刚才我们说了，在格雷梅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坐热气球去看日出，当然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当你恋恋不舍的时候，我们的旅程呢也到一段落了，下面大家得离开热气球，离开热气球之后我们去格雷梅村也看一看吧。格雷梅村呢是以罗马城堡建筑群作为中心的，四周被天然的火山岩还有仙人烟囱岩环抱，这里呢也是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古老的村落之一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洞窟旅店，这些洞窟旅店呢也都是很有特色，你只有看到了实物之后，你才会发出一声惊叹或者是赞美。这些洞窟旅店呢就坐落在这些火山岩小山上，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眺望格雷雷村的罗马城堡，全程你可能会不时地发出哇好美，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简直太厉害了，这样种种的溢美之词。来到土耳其当然要听一下土耳其当地的音乐，比如说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Hayatın tüm sırlarıyla geçti ömrüm geleceği görmeden Kader rüzgarıyla boğuştum tıpkı bir meltem gibi kimsesiz Sev, sev ki kalbinde tomurcuklar filizlensin Öfkeni bir kenara hapsedip mutluluğu derinden filizlensin 目前都是电子曲风。 Hayatın tüm sırlarıyla geçti ömrüm geleceği görmeden Kader rüzgarıyla boğuştum tıpkı bir meltem gibi kimsesiz Sev, sev ki kalbinde tomurcuklar filizlensin Öfkeni bir kenara hapsedip mutluluğu derinden filizlensin Yaşanmaz edenleri Küçük bir dünya çizenleri Kader affetmez bugünleri Bırakmak yok öyle hayalleri Tut tutabildiğin tüm elleri Sırra kadem basma isteği Çıkar aklından Yakacaksa alev almışsın düşlerim Sanıyordum hayat herkese bir çaredir İzi kalmaz bir pençedir Vuracaksa izi kalmışsın düşlerim Hayatım tüm sırlarıyla geçti ömrüm geleceği görmeden Kader rüzgarıyla boğuştum tıpkı bir meltem gibi kimsesiz Sev, sev ki kalbinde tomurcuklar filizlensin Öfkeni bir kenara hapsedip mutluluğu derinden filizlensin Of, of, of Kader affetmez bugünleri Bırakmak yok öyle hayalleri Tut tutabildiğin tüm elleri Sırra kadem basma isteği Çıkar aklından Biliyordum kadere böyle boyun eğmem Kendimi ona kare edemem Yakacaksa alev almışsın düşlerim Sanıyordum hayat herkese bir çaredir İzi kalmaz bir pençedir 听这样的歌曲真的忍不住的想要舞蹈。其实在土耳其晚上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有特色的土耳其旋转舞，如果你曾经看过，如果你会跳的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 come on 一起扭动起来。卡帕多西亚刚才我们说到了去做的热气球，也看到了格雷梅村。其实卡帕多西亚的当地团呢有四条线路可选，最精华的有两条，分别是红线和绿线。其中呢红线是比较短的，所有景点形成了一个环形的路线，所以呢相对参观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相对于其他的线路来说呢，红线比较适合自助游，走这条线路的话，大家可以租摩托车或者是越野车前往。而我们今天的行程呢主要是绿线，这条线路呢跟红线相比就要长一些了，景点分布的间隔呢也会比较远。当地有很多旅行社会提供绿线的一日游这样的一个计划哈，价位呢基本也不太高，包括所有的门票啊、一顿午餐和交通费是比较划算的。为什么要选择绿线？因为从绿线回来之后呢，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就可以观看土耳其之夜的旋转舞以及民俗舞蹈。绿线有哪些特别的景色呢？不要着急，我们听一首歌曲，再好好的去一一品味。陈绮贞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呢，曾经感动了很多人，也是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爱听的一首歌曲。但就像这首歌当中的歌词一样，我们很难说得出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过在这首歌曲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去土耳其的时候是否也埋葬记忆了呢？来吧。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

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神秘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这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还贪恋着你的风景，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2007年的时候，小刚郑传雄带来了一张专辑，就叫做《蓝色土耳其》。此刻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对于选择《蓝色土耳其》这个充满浓厚的土耳其风情的题材来创作歌曲，是因为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周传雄正好应邀到土耳其去观光，中间有段小插曲，看到满眼的蓝色和白色，旋律也就自然的流淌出来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就是蓝色土耳其，但是我们今天走的是绿线。绿线的旅程呢，我们是从格雷梅全景地出发的，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整个格雷梅地区宏伟而独特的地貌。本时段我们首先去的是卡帕多西亚地区最深的地下城，地下城的名字呢叫做戴林库尤地下城。参观地下城是非常有乐趣的，街道、市场、给排水设施以及通风管道等等，在不同的洞之间我们钻来钻去钻来钻去，有点像小的时候玩的那种游戏。整个过程会让你感叹，哎，好有意思，好有趣。但时间过去的很快，一转眼我们这趟旅程就要该断落。 可是我睡不着，深夜的美让我着迷，我的身体躺在沙发里，想一些过去。 上一些事情。有多少次这样的夜晚，有多少次那样的清醒，所以要珍惜，所以要用心。我不管了，哦，给我些酒精，有时太清醒。这样的夜晚，有多少次那样的惊喜，所以要决定。哦，我敢不敢离去？ 黄淑慧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哒哒哒》，收录在她2017年的专辑《嘿》当中。在阴天，甚至今天可能会很多地方会下雨，在这样的时候听着这样的音乐，感觉身体既往下沉又非常的轻松飘逸。一直以为在这个时代，敢于去坚持自己所想的，并且真正的去实施自己的想法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介绍过黄淑慧呢，还是非常的敢的。她曾经呢，在台湾地区已经是一位发片歌手了。发片之前，当然非常想要唱歌给大家听，让自己的歌可以流传很广很广。可是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想可能有的时候跟现实不太一致。所以当黄淑慧发完片之后呢，她感觉她自己唱的歌以及这些音乐并不是她想要的，她当然也迷茫困惑过一段时间，之后她就决定醒悟，醒悟完之后放弃，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从一个村妇开始，每天朝九晚五的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做着她自己最想要的音乐，有的时候想唱歌的就到酒吧当中唱歌给所有想听的朋友一起去听一听，感受一下，然后呢就整张专辑之后再度的再做一下，有机会发就发，没机会发就单独的单纯的唱一唱。 杯中无饮穷不醉，杯西楼再相逢，花间柳黄两梦又添几许心愁。 一首新歌很燥很烈，来自于白举纲的别，可以适当的把音量开大那么一点点。 从别后一相逢，几回闻梦与君同，风敲竹雨顶 向我，欲提名琵琶奏。 白举纲作曲演唱并担任制作人的一首《别》，非常燥的一首歌曲啊。今年呢，白举纲也会带来自己的一张全新专辑。说到这张专辑呢，白举纲说，当我们看到美学色彩的时候，那种冲击力总会让人无法抗拒，或者带给你很强的感受，或者会让你沉默去想很多的事情。于是呢，他就想通过表现主义的态度来标示躁动的青春，要做一张行走的荷尔蒙这样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它也是会分为四个篇章进行解锁，而这四个篇章呢，它也是用了四种独立的色块来分别的命名，分别是赤、蓝、青、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别》呢，就是收录在第一章节赤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红色呢代表血液的话，赤这个颜色呢更是骨子当中非常涌动的那种血脉，所以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血脉喷张这样的一种状态，好像听摇滚的时候只是会让你很嗨的去蹦起来，但是真正的想投入兴趣去跳舞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不过来到土耳其，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土耳其之夜了。在土耳其之夜上，我们可以看到跳舞者穿着白长袍以及戴上咖啡色的高帽子，每当他们转身的时候，白袍呢都会转成圆桌子一样，十分的漂亮。土耳其人相信万物无时无刻都在旋转，人的构成分子呢，也是和宇宙当中的地球和星球一起旋转。人出生到世事，从年轻、长大、老去，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生生不息的，就像是旋转不停一般。来吧，此刻我们也不是北京的白天、北京的阴天，而是来到了土耳其，感受到的是有旋转舞的土耳其之夜。 All in my veins, feeling all the highs, feel all the pain.